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今天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聊一聊跟体育运动有关的事儿。抓紧时间，我们还要来说听得懂的冬奥会哈。说到这个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其实通过我们的声音已经为大家几乎介绍了所有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冰上项目和雪上项目。通过我们的介绍，多多少少能让大家啊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下啊这些运动它们的起源、它们的发展啊，包括我们中国队在这些项目上近些年来取得的成绩哈。这样呢，也希望通过几年的时间，我们不断的去了解冬季项目，在2022年，等我们北京冬奥会真正到了我们家门口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得懂，都能够更加的了解，同时，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上来哈。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听得懂的冬奥会。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说的是单板滑雪啊，我们请曲欢，曲欢你好， 宋阳你好， 雪上项目、冰上项目哈。正好这个雪季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把整个的这个冰上项目、雪上项目盘点了一下。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单板滑雪。其实我们是把单板滑雪放在了听懂冬奥会这个系列节目几乎最后的时候才来说这个项目。 嗯， 因为 这个项目是很新的项目， 很新的项目，它不像你看冰壶。2017几年，对吧？我们说的这个跳台滑雪，也是有400-500年的历史。那滑雪更不用说了，就它的历史都很长。但是单板滑雪，好像也就几十年的时间。 对，而且就是单板滑雪作为一个冬奥会里面可能出现最晚的项目，指的是它诞生的是最晚的一个项目。像刚宋阳说的，其他项目都。最多的有700-800年的历史，短的也有100-200年的历史。那单板滑雪其实是出现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 上世纪六十年代。 对，但很奇怪，其实所以说这个新兴项目为什么不是出现在我们常说的冬季项目的北欧，对吧？或者是西欧一些国家，或者是最雪资源最更丰富的这个北美的加拿大。 加拿大。 对，是因为这个项目本身出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大众娱乐的项目。对，大家都知道，很早就有人玩冲浪，对吧？然后很早有人玩滑板，单板滑雪其实和这两个项目非常的接近，也是因为大家在陆地上玩过滑板，在海上玩过冲浪，然后自然而然的雪上就会有跟这两个项目非常接近的运动模式。就是单板滑雪 啊，对，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 对， 大概是在1950年、60几年，到1950年到1970年之间诞生的这样一个新兴的一个雪上项目哈。 是的，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争议，就不叫争议哈，就是现在还有一个选择，对于绝大多数的雪上运动的爱好者，他们在一开始准备要学习滑雪的时候，都会有遇到一个困难的选择。我是练单板还是练双板？ 对对， 这个问题很多人也问过我，包括在这个雪季当中，有身边有朋友就开始要滑雪的，知道我们在做这个节目，也知道我其实我滑了一段时间，不少年，然后问我，哎，孙杨，我要学滑雪了，你说我是学单板呢，还是学双板？啊，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如果问你，你会怎么回答？ 不用回答，我滑单板呢，因为我在法国的时候滑单板呢。 你滑单板？ 对对对，而且我是右脚朝前的，一般是。对， 右， 对对对。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就纯粹是和个人的习惯和就第一反应有关系，我觉得。但可能有很多人在咨询你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他确实是可能看的单双板看的很传统很多了。 对。 对，单板 对了解的很少，他对单板连了解的还是少，可能 年轻人也滑的很多。 对， 而且还有个问题，就问我说，哎，单板好学还是双板好学？ 对，这是一个对很常见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我玩哪个好学，哪个摔的不疼啊？等等等等。其实我几乎问我的人，我的回答都是这样的。我说呢，在欧洲啊，一些传统的。有着上百年历史的雪场，是不让单板进的。哦，对方就哦，明白了。那你要说滑雪，你想学什么，你自己可以去选择。我说，但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包括在日韩，我们身边的这个邻国哈，年轻人几乎很少有滑双板的。我就基本这两个，告诉他自己去进行选择。其实，在欧洲，我们聊过这个听众冬奥会，人家认为滑雪 ski 就是双板， 对，传统的 就是双板， 对、 啊，没有单板，单板不叫滑雪，在欧洲哈、当然现在呢，也几乎我刚才说的那些个雪场呢，就是有着悠久传统历史的雪场，也慢慢的在向单板爱好者去开放，就我也不是说你不能进，慢慢的也在进行开放，但是欧洲。传统的滑雪场还是以双板居多，可是你到了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你看吧，几乎都是单板。 而且可能大家一说这个单板、双板，它俩最早的渊源就是出现单板的时候是怎么出现的？ 怎么出现？ 其实就是美国人、美国爱好者，拿两个双板绑在一起，尝试着作为一块板子去滑行，就是这么早出现的单板。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宋阳刚才说的，可能欧洲的很多雪场，它的设施不管是高级道、中级道还是初级道，不管是什么道，它只是为双板准备的雪道。那你再看看日韩的或者是美国的一些雪道，专门有单板的雪道，或者专门给单板练技巧使用的 公园， 对， 叫公园， 就是给这些单板爱好者设计的一些项目，他们就可以在里面可以去。根据自己的爱好去使用这些设施。 你像国内，咱说到国内啊，国内你看北京办冬奥会，冰上项目在北京，然后雪上项目的高山滑雪在北京啊， 在延庆 ，然后其他雪上项目几乎在崇礼啊。其实崇礼最早有一个雪场叫多乐美地， 现在也有， 哎，现在也有， 对，而且我最近在大兴土木。 是吗？多美地是吧？ 是的，是的，而且新盖，它大兴土木到什么程度？就是扩建了很多地方。 我一开始去崇礼滑雪的时候，就经常会去多乐美地这个滑雪场。这个滑雪场它最出名的就是它的单板公园。就是去多乐美地滑雪的几乎以单板爱好者居多。就我当时就是滑单板的，玩公园的。基本上你要到崇礼要去万龙。单板的就会少一些啊，万龙基本是刷雪道的，就是它单圈很长嘛，最长的那个叫什么长龙道还是什么飞龙道的，我忘了，5公里。 哦，5公里很长了， 5公里就是最外边一侧下来大概是5公里的那么一个距离，所以基本去万龙都是双板刷雪道的，啊，多乐就是去单板的，但现在这两年。基本上每一个雪场都是属于综合性雪场，就我既有双板可以玩的，这种也有单板的这个公园，然后蘑菇，然后小跳台、大跳台，几乎你像云顶，然后万龙，包括你刚才说的多乐，然后泰武，几乎就已经成为综合性的一个雪场了，就是因为现在滑单板的人越来越多， 对，而且单板的。发展属于爆发型的发展， 对， 从60年代开始，然后它的人群突然就增长起来了，这个完全是真的是取决于一个年轻人的爱好，然后他的这个玩的方式以及大家对这个接受程度，真的是这个运动项目特别适合年轻人， 对， 很容易就接受了，包括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玩这个滑板。那滑板呢，就是年轻人，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在公园或者广场看到很多年轻人，前两天我带孩子去这个大剧院的那后面的广场，还有几个人在那儿苦练滑板， 玩滑板啊， 对对对，我相信他们冬天的爱好一定是单板， 对，板上嘛， 对， 它都叫板上运动， 对对 对 板上运动，比如说它最早都是从冲浪慢慢演变过来的，板上运动，冲浪、滑板，然后单板滑雪， 包括现在还有这个叫做室内冲浪，室内冲浪跟外面冲浪不一样，它是板子比较短啊。 对， 冲室内冲浪那个模拟器啊， 是的， 它都属于板上运动。板上运动几乎它的姿态呀，然后重心掌握呀，简单的这种技巧啊，几乎都是相通的啊。板上运动啊， 没错。 好，说回到单板滑雪，那单板滑雪几十年的时间哈，可是这些年发展非常快。那目前在奥运会当中、冬奥会当中，单板滑雪一般会包含几个项目？这个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是这样，基本上单板滑雪自从是长野冬奥会进入 98年， 对，98年进入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后呢，单板滑雪其实分了几个项目，其中包括有平行大回转， 平行大回转， 对，然后包括平行回转也有，然后 U 型池， U 型 池场地的这个大家也能理解，而且大家可能了解更多，因为中国在这个项目相对会比较强一些， 对， 然后还有障碍争先赛。 障碍争先赛 就是追逐，我们常说 追逐， 对对对，其实我们常说的追逐，对，然后还有自由式， 自由式， 对，其实事实上是这样，在这几个项目大家一共是十个小项，对，而且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简单的说一说，其实，对吧？ 刚才首先说到是平行大回转嘛， 对， 对吧？这个是 这个其实这个项目是在一个场地不到1000米的场地上进行的一个比赛， 它也是过那个奇门嘛？ 对，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大概960米左右的一个场地，然后有坡度，然后大概角度是十几度的坡度，然后比的就是谁用时最短， 用时最短， 对，到达终点， 对， 然后这个纯粹比的就是它有回转和大回转，就跟高山速降一样，大回转和回转一样，对，其实分的是小回转，我们那时候的速降。 说到这个单板啊，我们还要把它跟当这个双板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比较哈。平行大回转，刚才这个曲怀说坡度在十几度哈，在十几度， 对，大概平均坡度在18度左右， 18度左右， 对。 高山滑雪， 哎呀，太刺激了，大概。好像我那天我们 俩， 对，我们那天见了一专家跟我们说大概70度，哎呀，站在上面腿都软啊。 所以你看这个单板跟双板它一比较就会产生这个明显的一个区别。双板的高山滑雪下来的坡度在70度，那它最快的速度应该能达到130公里。差不多， 可能 还要更 快，高手可能还要更快，对， 因为在130公里以上啊，这是双板的高山滑雪，但是你看单板的平行大回转，它已经算是属于这种速度赛了，它的坡度大概是在18度左右， 对， 所以它的速度也会远远 它的 不会有双板那么快， 近海拔高度是290米到300米之间。相当于在不到1000米的一个赛道上，然后它相当于大家可以想到它是一个三角形，直角三角呢，那就是高是290米，那斜坡的长度是不到1000米，大概在这个坡度上去比赛，对。 所以在这儿咱可以分析出来单板的一个特点， 我 个人觉得单板还是以这个形式多变，然后障碍技巧空中翻越，就是玩的比较花。这个是它的主要的看点，而不是 竞速 和激情。 对对，单板其实纯粹是一个，怎么说？就像你说的，它是一个玩的一个娱乐元素更多的一个项目。当然，它和双板有一个共同性，就是它这两个项目其实它的观赏性都特别高。真的是特别高，这两个项目，我们不分伯仲啊，这两个项目观赏性。 我举个例子啊，这个那有人会问，那究竟是单板好玩好看，还是双板好玩好看？各有特色。我记得最早年有一部系列电影叫《速度与激情》，讲赛车的嘛， 对， 出到第8部了， 是的， 几乎已经不再往下拍了哈。那个男主角在第7部的时候，你看，咱说个题外话，挺有意思，《速度与激情》澳大利亚的那个男主角， 就是速度与激情 就是死的， 对， 他就是在 开车 第7部的过程当中，他不是 生活中，不是拍摄的，不是 拍摄过程的，他是生活当中， 但 是是 那片子 在期间， 对对对， 他是坐在副驾驶， 嗯， 还不是他开的车，然后交通事故身亡，所以在速度与激情第7部的时候，当时还出现了 怎么办啊，这个主角不在了，那就很可惜哈。说到这部电影，那说电影是什么呢，其实我想是拿车跟这两个项目来做比较哈。 嗯， 我觉得双板像什么，双板就像那个美式的那种直线加速的肌肉车， 嗯 啊，对吧，6.0升的， 嗯， 上千匹马力的，就是玩直线的， 嗯、 啊，直线加速，看谁能跑最快。 嗯， 这个双板单板像什么？单板更像是日本的这样，类似于像斯巴鲁翼豹这样的， 嗯、 它短，但是它属于完全是属于城市弯道的。 嗯， 我可能直线加速没你快， 嗯、 但是对不起，比弯道。比这种这个技巧你可能玩不过我、 嗯、对，而且你一说这个比跟赛车比较的话，我突然想起一个赛车的模式，这俩可能可以尝试比较一下，一个是传统的 F1、 嗯、F1 对吧，那么在一个大概4到5公里的赛道场上，大概40圈50圈这样开，然后噪音很大，然后 完全是简单粗暴暴力型的，当然也讲了很多技巧啊，但是可能更讲技巧是电动 F1 叫F1 电动 F1， 不知道你看没看过， 已经有， 其实在最早的2005年就被引进过中国，在上海上赛道，但在上赛道只待了1年还是2年就不在中国比了、 嗯、 然后最近几年 F1 包括前世界亚军法拉利车队马萨现在在开 F1 赛车，电动 F1 对电动 F1 当然每圈赛道2-3公里左右啊，一圈，然后它的时间也比较短，大概1个多小时比完了。但是这个比赛就讲究了很，它比如说它可以允许你有攻击的这种选择，就是它有一条路专门是让你开过去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去攻击的路线，然后有技巧，然后比的是因为赛道更窄，不能贴边，贴到边会完全影响赛车的一些效果，情境的效果，所以这两个也有很相近的地方。一个是单板，一个双板，更讲究技巧，另外一个更讲究速度。嗯， 有意思哈。嗯，行，咱说到平行大回转，你看聊出了很多其他的体育运动啊，它都有这个类比性啊。 嗯、 那咱聊另外一个单板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叫 U 型池场地技巧、 嗯。 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雪上爱好者来说，应该更加熟悉这个比赛。 对，而且中国在这个项目上的女子运动员基本上在世界比赛中都能进入前3名，比较稳定。男子在这两年也有一些突破，能杀进决赛。 这个项目也算是在中国的这个单板国家队哈开展比较早的一个项目。 对， 我认识一个男运动员，国家队男，叫张毅威， 他就是现在中国最顶尖的男子运动员，在冬奥会。差一点点杀进最后决赛轮， 比较可惜啊， 非常可惜。他好像排名在决赛轮的边缘那一位。 张一威， 他是业余选手转到国家队的， 应该说都是，就是中国国家队的这些单板爱好者，几乎都是属于个人喜欢， 对， 然后呢，个人爱好， 嗯， 最早一批国家，但现在跨界选材就不一定了啊，跨界可能原来是从体操队啊，或者从专业队啊来进行选择。就原来最早这一批，2003年开始成立的第一个中国 U 型池的国家队，到后来，2009年刘佳宇获得了世锦赛的金牌，大概是这一批的运动员都是属于爱好产生的。 对， 张毅威90年的好像是， 很年轻， 很年轻啊，但是他也算是在中国 U 型池里面的老队员了， 老人， 受伤很严重，就是他几乎每一个赛季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他伤病的影响。基本上夏天，我原来跟他聊天，他夏天他就去新西兰那边去国家队去训练了，那冬天基本就再回到国内，包括在崇礼也会有他的训练的基地，然后来做一些 U 型池的，包括就是大跳台，他也会玩玩。偶尔会玩一玩大跳台啊，这些跨界的这个项目哈。说到 U 型池，现在还是女选手，中国啊，我指中国的女子选手的成绩要目前比男子选手要好一点，对吧？刚才说刘佳宇，其实还有一个年轻的， 对对对，像刘佳宇是曾经在上届冬奥会应该是获得了第4名，就是与这个 应该是没有进前三啊， 对啊，不在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上，刘佳宇是第4，就是与 奖牌擦肩而过，当时这个成绩已经非常好了。 对， 当时他分数其实挺高的，因为在 U 型池里面能得90分或者85分以上就分数很高了。 嗯， 他上次得第四名的成绩是89分。比如说那近两年中国女子运动员比较出名的另外一名运动员叫蔡雪桐。 蔡雪桐，对 对，蔡雪桐是这两年的一个后起之秀。 嗯， 相当怎么说呢，就是进行的世锦赛中拿了一个第三名。 嗯， 对，铜牌。当时他获得铜牌的成绩是84分， 嗯， 冠军是85分还是86分，其实很接近了成绩。 啊， 对对，嗯， 对，U 型池是一个目前咱们中国选手有望在2022年冬奥会上有所突破和表现的一个项目哈，所以我们也要期待。但这个项目，说实话，我们参与大众参与起来比较难。 嗯， 它不像，简单说平行大回转吧。 嗯。 我拿平行大回转来比，可能我们都会稍微容易一些，就是如果你是单板爱好者的话，你还是能够做一些回转的动作。可是你说想去玩 U 型池，那就是完全另外一码事，因为 U 型池要求空中的技巧和动作。 对，他要抓板翻腾啊，然后转身啊，包括还有一些大概比如说转360度或720度的这种高难度动作呀要求。所以说对，其实对技巧类对要求很高，就像你说的，刚才说这个平行大回转呢，无非我们就是把弯道做的大一些嘛，对，大一些，对吧？离棋门远一点，我们也过去了。那 U 型池还真不是 ，U 型池肯定是一个是需要真的是核心力量和有一个技巧的训练，还有一个场地有需求，也是 崇礼 也限制。 崇礼倒是有 U 型池，然后在咱们北京。市区几个滑雪场也都造了 U 型池，但是呢，我不知道造出来有没有人玩啊。反正我去了几次，发现都是没有人玩，因为大家不会。因为 U 型池，你想玩这个的话，要有更多的时间在室内的空中的技巧的训练上。那我知道，像张一威他们在室内训练上，有的时候还会跟那个体操队，请体操队的教练来教他们一些空中技巧的动作，落地如何稳定，空中如何姿态优美等等。 嗯。 如何屈膝，如何这个收腹抱腿等等啊，它需要有很多室内训练。 你知道 U 型池里面这个刚才说了这个技巧，然后中国运动员世界上最出名的运动员是谁你知道吧？就是最最出名的，然后而且这个人是一个跨界的高手 啊。那还玩大跳台吧？ 他不玩跳台，他当然他来过中国，他玩过那个飞雪好像是 Big Air 嘛，就是大跳台嘛。 对 啊，肖恩怀特。 没错，肖恩怀特，对，肖恩怀特是 U 型池的传奇人物。 他肖恩怀特很厉害，肖恩怀特他就在两个项目里都能， 没错，都是世界级顶级冠军，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都没人玩得过他，很奇怪，他既能玩 U 型池，又能玩大跳台。 对，而且事实上，这个肖恩怀特在曾经两连冠，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和第二次拿冠军之后，然后第三次输了。再翻回来，又夺冠了。 而且他年纪不小， 他年纪已经30多了。 30多， 对对对。肖恩怀特是属于年少成名的运动员。你像2006年那个 U 型池，当时是因为肖恩怀特在滑板界很出名的。 当然了， 对， 然后到了几乎就看他了啊。 对，然后就都看他。 嗯， 然后最后你看2006年冠军，2010年冠军，2014年输了。2014年连领奖台都没上， 2018年呢？ 2018年平昌赢回来了，而且我们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电视前面看的，就大家其实都希望肖恩怀特能 传奇人物 再次站在冬奥会最高领奖台上，确实是激动人心，而且他动作难度太大了，又高，动作又舒展，这没办法比。 是，今天咱们来聊。听得懂冬奥会之单板滑雪，我们在上面说了，单板滑雪在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有五个大项啊，五个大项平行啊，单板滑雪是大项啊，五个小项：平行大回转、U 型池、障碍追逐、大跳台，还有坡面障碍技巧啊。上面呢，我们主要聊两个，一个是平行大回转，另外一个是 U 型池。那么在下半段，我们继续会把另外三个冬奥会当中单板滑雪的小项来为大家做介绍，也欢迎您呢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听懂冬奥会之单板滑雪，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宋阳。今天我们请到曲怀。曲怀你好。 宋阳好。 单板滑雪啊，发展的比较快，但是它确实历史时间没那么长，相比于其他项目，几百年的历史，它大概只有五六十年的一个历史。可是现在，全世界的这个滑雪人口里边，滑单板的，我相信不在少数。很多人也在去改，就是原来是玩的双板，慢慢的要改成单板。我身边有一个大哥，打冰球的啊，算是北京最早一批冰球的爱好者，现在已经是60岁，快60岁了。每年冬天除了打冰球之外，就是在滑雪啊。我说大哥，您是滑单板、双板，能滑双板吗？对不对？是吧？这个你得跟上潮流，哈哈哈，那就得滑单板。哎呀，每年冬天到崇礼，或者我看他发经常发到国外雪场去滑那个滑雪的那个照片和视频啊。单板滑的是好，所以你看，其实大家在慢慢的转，就是说我会滑了之后，我要体现或者体验更多的这种滑雪的模式，而且追潮流，年轻人玩什么我们就玩什么。 对， 说到单板， 对，而且说咱们说单板其实，真的是很多小朋友就在开始玩单板，那可能尤其是年轻的家长。然后自己玩单板的时候就带着孩子在玩单板， 对， 而且还有很多我们滑雪的老炮，滑了很多年的双板，最近两年也开始尝试玩一玩单板， 尝试玩一玩。 对， 说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啊，就是单板跟双板的雪场上永远是这个开句玩笑话啊，叫互相看不上。就是滑双板认为我们才叫滑雪 传统，这叫 真正的滑雪，就我们这儿。然后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情况，就是看的那个最难度最大的那个黑道，而且黑道里面也分有最黑的，最黑的其实颜色差不多啊，最黑的 黑的发紫的， 黑的，黑里透红，那种，一般单板是不上的， 上不了，而且咱们简单看，其实野雪里面单板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当然单板也有高手去滑野雪啊，但是真正的野雪特别多的还是双板的选手才滑，对， 最高的那个高级道哈，单板一般不上，因为后来我问过专门滑单板的爱好者，我说为什么不上高级道呢？他说那个道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意义，就是我们只能推坡推下来。 对，我最开始滑单板的时候我特别傻，然后我上了一个中级道以上的道，应该是在阿尔卑斯山某一个雪场，对，反正是很高的，我是连滚带爬用了大概30-40分钟下来的吧，就摔了好多跤，就是那时候我刚刚开始滑单板，然后就上错道了，上了个缆车就上错了，那得下去啊，怎么下去，就真是像你说的推着下来的，就是，对，真的是。 我记得这个在有一次滑雪在咱北京的一个雪场， 一个缆车上，我是滑双板，另外一哥们儿是滑单板。 嗯， 然后我就问他刚才那个问题，我说你们怎么不上那个高架道、啊？说我没意义上那道，我只能推波推下来。 嗯， 说你往下看看那个了吗？我这往下一看，那缆车正好下面是一个大跳台，哇、 嗯， 各个飞坡的，啪、 嗯！ 说你双板怎么不上这个呀？我说上这个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空中又做不了技巧，我也没法抓板， 而且在交叉不好，落地的时候再把自己戳了，挺危险，其实 再把自己腿别断了。 双板真的是做技巧还是挺危险的，对， 别那儿，双板也有技巧，但板不一样， 是的， 它空中技巧那板很短， 哎，对对对。 所以我俩就分道扬镳，在中间那他就下了。我 道不同，不相为谋。哎， 聊两句就得， 是吧？对对对对， 他就下去飞坡去了，我就接着往上走到那个高级道。所以，单板和双板永远是在雪场上，他是开玩笑是吧？是针锋相对。单板说那个双板拿那雪杖，说这支筷子啊，拿筷子炸我雪板，因为。一上缆车的时候你往前挪，经常玩双板的那雪杖就会扎到旁边人那个单板雪板上，很心疼啊、 嗯、 说回来继续来聊单板滑雪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的项目。嗯，一个大项单板滑雪，五个小项平行大回转、 U 型池、障碍追逐、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下面咱们该说障碍追逐了。 嗯 嗯，障碍追逐其实在冬奥会当中双板也有这个项目。那双板的项目呢，它是在双板的叫做男子自由式滑雪当中啊、其中的一项竞速叫做男子障碍追逐哈、啊。 对， 这个单板呢也是有这个项，单板呢是在这个单板滑雪里面大项里面一个小项， 对，也是自由式的一项、就是、 障碍追逐。 对，嗯，而且这个追逐赛呀，我印象特别深，特别好看 ， 而且这个不可预见性特别高。 对。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虽然这个他分背心啊、 嗯， 不同颜色的背心代表这个人在前一轮比赛排名， 嗯， 他的实力其实就反映、嗯，比如说红背心他应该是排名第一的， 嗯， 那出发就盯着红背心看，最后到终点是黄背心， 嗯， 黄背心最后一个的， 嗯， 因为他是每一组啊四个人出发， 对，没错， 然后呢前两名进入下一轮，嗯、 对， 大家就看吧，一出发从一高台上啊一起往下跳的时候， 嗯， 我记得上届冬奥会还是大上届冬奥会有一人。没跳下去出发没成功 出发就 这是个事故，就特别少出现这样的事故然后这是一种啊，再有就是大家出发之后就这个场地呢是有弯度有坡度，然后宽度有40米，但是四个人啊、 嗯、 但是他在转弯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抢这个内道， 抢内道， 对，然后整个赛道长呢是1000米左右、嗯、1000米左右，所以呢这些运动员一出发我肯定要抢到最好的位置，内道，对，内道，然后滑了大概比如说500米的时候800米的时候500米600米吧、 嗯、 然后很多前面运动员跳起来飞然后落 摔哪了， 但凡有一人摔俩人贴特紧的话第二个人也很容易摔倒，摔倒之后后两个人就很轻松的滑到终点要晋级下一轮了， 对， 这个比赛就不可预见性特别强， 他就是这个跟平行大回转、啊、场地运行时它是一个选手一个出发， 是的， 平行大回转呢有的时候是两个选手就是一边一个道嘛， 嗯， 各种情况来就是竞速来、 嗯、 来进行出发，唯有障碍追逐四个人 嗯 可以抢内道， 对、 就是、互相之间会有身体的接触， 对，有接触，当然不叫对抗了，就接触它是有规则要求的，比如说你的手或者你什么部位是不能 推人， 对对， 你不能挤人，但是 对 也互相推互相挤， 对，但大家基本上为了抢道嘛，而且其实这个刚才像咱们说的像 F1 赛车一样，它就是在转弯的时候用什么样的策略走外道，然后提前刹车还是加速，然后甚至包括他的手其实是可以浮在雪面上的， 嗯，障碍追逐有意思， 对， 这个比赛这个有的时候我会想体育竞技嘛， 嗯、 竞技里面当然这个它是竞赛本来是公平公开公正的、 嗯、 我想起另外一个事儿，咱们超级挺的这节目就是好，咱永远不会只聊一个项目，说着说着就说到其他的体育项目上、嗯、体育都是相通的，我想起了阿姆斯特朗 啊，嗯， 阿姆斯特朗呢这个几届环法的冠军啊，后来 七届还是几届， 后来不是也是、 嗯 被爆出使用这个兴奋剂、 嗯、 啊，这个当时的我记得杂志上面，年度杂志上它的这个封面就是阿姆斯特朗旁边有很多的注射针头， 嗯， 就是 对 作为封面， 是的， 就是说他是用药 打这个什么促雄素、 啊、 雄蛋白、 嗯、 才让这个人呢顺利的去夺冠。后来还有一部纪录片、 嗯、 纪录片专门是讲阿姆斯特朗这个整个成名以及用药的、 嗯、 后来的队友等等等等一个过程、 嗯、 采访。现在阿姆斯特朗应该开一个自行车店。 是的， 就现在阿姆斯特朗应该修车。 而且阿姆斯特朗业余爱好是玩铁三。 玩铁三是吧？ 对、 嗯、对，他就得修自行车，有个自行车店。有一个比赛，曾经阿姆斯特朗参加一个比赛，就是他不仅在过程当中使用违禁药物啊，现在已经被证实了嘛， 嗯、他自己承认的 违禁药物。 对， 他队友曾经报过，他还收买。 嗯， 什么叫收买呢？就比如说，他知道这一届上哦，比如说本来我是有实力去夺冠的，突然取回来了，你也有实力夺冠。我琢磨琢磨，还真有一拼。 嗯， 怎么办呢？比赛之前，啊，这个是在纪录片里边已经播放过啊，不是我们杜撰，拿了一笔钱啊，到了这个曲怀这儿。举例子啊，说曲怀你夺冠啊，才有10,000美金，我这儿呢是100,000美金，你看够你夺10次冠了，这钱给你，你明白吧？你明白吧？多的话我就不说了。哈哈。啊，那届比赛呢，那位选手就收了这个钱。那么在冲线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媒体的评论是说，阿姆斯特朗好像如超人一般脱颖而出， 嗯， 就是在最后冲刺的阶段， 嗯， 就是把所有人都甩开身位好多好多， 嗯， 然后当时就质疑另外一位运动员，他为什么在最后就没有力气了呢？就凸显出阿姆斯特朗的实力超群哈， 嗯， 但后来爆出其实是收受了， 嗯， 之前的这个贿赂也好，或者说操控了比赛，当然这个是不道德的行为啊。那说回到四人障碍追逐赛上，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比如说还没开始呢， 嗯， 旁边仨哥们儿， 嗯， 你们晋级决赛有多少钱啊？是吧？那个你看我，那给你们这保我，是不是进？当然这是我的这个，咱聊天哈， 嗯， 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在这种团体竞速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 从你多年参与大型体育赛事以及这个的经验上来看，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可能性不大。 对，有几个原因啊， 嗯， 第一个就是这个比赛它每一轮两轮或者三轮，有的甚至是， 嗯， 每一轮变化的人，你身边的人是不一样的， 嗯， 对吧， 嗯， 那我第一轮要去贿赂这几个人，第二轮还要贿赂几个人， 嗯， 甚至决赛轮还要贿赂别人， 嗯， 就是你要不同的变着法的去把贿赂人群范围变大， 嗯， 这个是不可控的，这是第一个， 嗯， 这是从比赛竞赛本身上说， 嗯， 第二个从运动本身说，是因为这项运动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职业化水准， 嗯， 他所谓的没有达到那么高职业化水准，就是他的比赛的奖金和在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没有达到那么高的高度， 他没有必要， 对， 他还是大众娱乐的一个项目。 阿姆斯特朗为什么会这么做， 嗯， 因为自行车运动100多年了，环法都100多年了， 嗯， 那么谁能够比如说之前的一些环法的高手拿过2届3届或更多届的选手， 嗯， 他们更在乎的是自己的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对， 他这一届夺冠 不是我拿多少钱， 不是奖金的问题， 对，是我有这个光环之后，我的无形资产，我的品牌价值不断增加的时候，不断累积，不断累积，那我在其他领域的价值就会增加，这时候他就会在其他领域中拿到他应有的得到的报回报。 比如说网球来说，网球可能我这个四大满贯我得了之后奖金是多少钱，可能都不抵我一个劳力士或者欧米伽的一个广告的 赞 助的钱多。 对呀，啊，对呀，啊啊，包括比如说说是费德勒已经100冠了生涯了，那他37岁的高龄100冠，这个在网球界是很少见的， 嗯， 包括他是金满贯选手，拿过奥运会冠军，同时， 嗯， 对， 四大满贯加奥运会， 对对，嗯，所以呢，像费德勒这样的，那他的更在乎他是自己的价值，品牌价值，而且是就是口碑，我们说白，对吧？而且他没有什么绯闻。那阿姆斯特朗，他只要是新闻记一爆出，那么他的价值就会降下来， 对 对吧？而且他会从云端到地狱， 就直接摔下来。 对对，他的价值会无形的无限的贬低。那追逐赛，单板追逐赛本身这就是一个娱乐项目，没有这种职业化，那么就没有那么多的金钱利益。那没有金钱利益呢，本身这项运动的推动和发展，参与者来说，对他们来说，那我就更愿意去玩一些， 对 对吧？除非哪一天 单板滑雪追逐赛，比如说追逐赛，它的影响力，在体育界的影响力，如果哪个运动员获得了劳伦斯奖，比如说或者这项运动什么时候变成了大奖赛系列赛，然后在全世界有无数人的聚光之下关注这个运动员或者这一批运动员，那么这项运动它就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会 出现各种各样的场外的事情。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我们可以看，可能冬季项目的兴奋剂时间也要比夏季的 少很多， 少一些。对，所以说就是可能还是这些冬季项目是从娱乐转化来的更多， 娱乐 生 活。 对， 而且说实话，冬季项目你想一年就一个雪季，它也不像其他的项目可以全年365天。 我室外玩不了，改室内啊， 对 对吧？ 现在就 对。 你看这个话又说到，就是冬奥会其实一开始我们就聊过这个 价值 的 问题， 它 的 价值跟夏奥会的价值就是完全不是在一个量级上。 是的， 可是呢，从参与度来说，冬奥会确实好玩，就我们都可以去参与。 所以说就是雪上项目有一个，我们有个说法叫白色毒药。 对， 就是就像毒品一样，这个你 玩上 一玩上就上瘾，然后就无法自拔。 对，好，咱们再继续来聊，还有两个小项。聊到刚才说到的肖恩·怀特也在这个项目上玩得非常出色的大跳台。 对，其实大跳台肖恩·怀特呢，他为什么和大跳台有关系呢？他主要是他其实是在2014年冬奥会的时候，其实他参加的不是大跳台，他想参加的是坡面技巧。 坡面技巧。 但为什么说肖恩·怀特和大跳台有很深的渊源？因为肖恩·怀特当年参加了一个美国的乐队，担任吉他手。 还是吉他手啊？ 对，然后他就把摇滚乐和滑雪结合在一起，后来有了费雪。费雪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费雪这个项目，他后来成为了这费雪这个项目的股东。 哦，他是股东啊。 对，他为什么经常来中国呀？就是因为他是费雪的股东。其实对，通过费雪这个项目，他同时也拿到了其他的赞助商的赞助， 对， 他的价值又提升了。然后通过费雪项目他就成为了股东，所以他跟大跳台联系特别多。大跳台是一个技巧性更强的，有点特别像我们这个就是跳台滑雪的那个项目。对，但它更低一些，它矮一些， 它没有跳台滑雪飞那么远，没那么高。 对对对， 但是它空中会做动作， 它对，就跟那个自由式滑雪是一样的技巧。 对， 特别像空中技巧， 两圈或者三圈。 对， 然后其实说到这个奥运会里边的冬奥会里大跳台，跟刚才曲儿说的费雪台不是一回事。 不是， 其实最早一帮这个玩大跳台的滑雪爱好者，这个觉得这个跳得太低，不够刺激，飞得不够高，跳得不够远，自己慢慢修了一个，就是最早的费雪的原型嘛。 对，没错， 自己修了一个比那个普通要高很多的一个跳台，称之为 Big Air， 对， 大跳台。那么他们在大跳台里边一开始就那么五六个人在飞，后来发现，这项运动可以称为极限运动嘛，就是它被列为极限运动的那个里边，当成表演赛不错。慢慢的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就进行 Big Air 的表演赛。表演赛就像你说的，我光表演这个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我再结合现场音乐会，所以往往的 Big Air 都会有现场的乐队演奏，让大家成为所有的看客嘛。你虽然不能玩，但是能够跟一场大 party 一样。 对。 那费雪基本上现在在每年在全球不同的地方来举办，大概7个国家和城市，还是更多的。这个也是， 这很难，这个，而且就是单板的空中技巧和双板的空中技巧有着特别明显的区别。他做动作的时候，你侧身只能侧身开始做，你的转体，然后空翻，甚至落地和双板是完全不同的方法， 对， 和难度， 对， 所以说。大家如果仔细看单板的这个大跳台滑雪的还挺有意思，就是它的动作大家看的更多的可能是躯体或者是转体这种动作，因为它跟器材有关系被限制住了。 对，最后一个单板滑雪在奥运会当中的小项，坡面障碍技巧。 对，这个就是刚才说肖恩怀特在2014年冬奥会的时候特别特别想卫冕他的U 型池，同时他也报名了坡面技巧。坡面技巧大家应该想象得到，是从 上面滑下来之后，在不断无数个小坡小坑中，一弹一弹在固定的这个滑行道线路上一直到终点，比谁快，也是两个人同时出发。 嗯， 当时肖恩怀特是想参加这个项目，挑战这个项目，想也获得冠军的。 对，彭元畅技巧他这个更难一点，我个人觉得更难一点。 哎呀，这个 他不仅要考验你下来的速度，还要考验你在空中技巧当中的姿态，它是两个分数嘛。 对， 就是你坡面障碍技巧，比如说它有大包有小包哈， 嗯， 你飞大包的时候，空中你还会做转体以及前空翻或后空翻，对吧？ 对，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分数，落地的分数，空中技巧的分数，然后还要比你的速度， 对， 谁先回来，再加上你的空中的这个姿态。 因为它那个中间那个小包小雪包特别多， 对，特别多， 对，好多好多小雪包啊，飞起来下去，飞起来下去， 嗯， 所以说每一个赛道是不同的，其实。就它这个赛道特点就是，无论我在，比如说滑冰，或者是可能大回转、速降，可能它大同小异啊。 嗯， 这个坡面技巧是属于长度差不多，但是每一个雪包的高度、角度都是不同的。 对。 然后你要通过你对这个包度的熟悉性，然后去选择不同的难度和动作，对，才可以完成你最后的表演。 对。所以这个。五个小项我们就单独的都为大家来介绍完了，平行大回转、U 型池、场地技巧、障碍追逐、大跳台以及坡面障碍技巧，这是在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单板滑雪大项当中的五个小项，那都分男女嘛，那就是十枚金牌，对吧？十枚金牌，那在冬奥会当中哈， 这几个项目很有意思，单板是没有团体赛的现在。对吧， 哎， 你看 真是，哎，没有团体赛， 所以说 单人赛， 我相信在未来可能会有团体赛出现，比如说 U 型池的混合男女混合团体， 嗯， 或者因为它毕竟要推动这项运动发展嘛。 对， 嗯， 说回到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啊，现在在咱们北京依然可以找到地方去滑雪啊，尤其你可以练一练这个单板，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滑单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啊， 嗯， 你看这些运动员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都会佩戴头盔哈，啊， 对， 你像比赛当中都会戴头盔，那么我们平时在玩的时候也要戴上头盔。 对， 还有就是单板跟双板不一样，单板用的护具会更多，就是我指的咱们平时去娱乐哈，啊，包括你的护臀， 嗯，现在都是忍者神龟的护臀， 啊， 对吧？ 那都是二护臀 啊， 就是是，这个， 直接里面还有一个，对对对，是的， 里面穿一个是稍微硬一点的哈， 对， 然后呢，它是里边是海绵的，再加上那个什么纤维材料的，我也不知道，就是穿上去会比较贴合，比较舒服， 嗯， 啊，在里边一层，外边是那个是套在滑雪裤外面，就穿一小乌龟， 外挂。 哈哈， 对， 外挂一般那个没什么用，说实话，那里边就一软垫， 摔两次就不行了。 他摔一次都不行，他主要是什么作用呢？主要是单板老得坐着穿鞋嘛， 嗯， 主要是坐在雪地上不湿裤子， 嗯， 我觉得是唯一的作用就是那个不凉不湿裤子啊，坐在外边，所以里边还要带一个比较专一点的护臀，护膝一定是要，因为滑单板经常会跪在地上， 嗯， 一摔就双膝跪地。护膝、护臀、护肘、头盔， 对 啊，这个我们一定要佩戴好，再去雪上去 雪镜，还有雪镜 啊，对，滑雪镜，啊，感受这些好玩的雪上运动啊。行，单板滑雪就聊到这儿，谢谢许怀，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欢迎您呢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名，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